估计呢，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习惯了2018年的到来，那么在签字啊写日期的时候呢，已经适应了写2018。那么转念一想呢，仿佛还在昨天的1998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的20年。话说呢，在1998年的今天，并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大事情，是一个相当平淡的星期天。但是呢，在1998年整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比如说，在当年的1月27号，中央电视台首次在一号演播大厅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还有在3月3号，经国务院的批准，北京市撤销了顺义县，设立了顺义区。还有呢，在3月23号，泰坦尼克号夺得了11项奥斯卡金像奖，平了影史记录。以及在4月28号，中国著名的电视剧神剧《还珠格格》在台湾上映了。5月24号，中国香港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正式举行，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的首届立法会选举，得到了市民的积极参与。那么呢，在6月11号到7月12号举办的98年法国世界杯也举办了，当年是法国3-0击败了巴西。那么在6月25号呢，微软公司发布了相当经典的 Win98 操作系统。那么还在12月6号到12月20号1998年的这个日期当中，曼谷亚运会在泰国曼谷举行。怎么样，光说这些信息是不是就瞬间让勾起了大家很多很多的回忆呢？那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跟大家在情感文化范儿环节当中来跟大家聊的是追忆1998。那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98年你在哪儿，你在干嘛，这个你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点什么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如果说1998年最火的歌曲，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当年世界杯的歌曲《生命之杯》，由瑞奇·马丁演唱。那一年呢，在法国举办的世界杯可以说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最后呢，巴西对法国的决战当中，罗纳尔多同学呢如同梦游一样，最终法国是以3-0的比分战胜巴西，在本土如愿以偿的捧得金杯哈。我记得当时自己呢完全看不懂足球，就是觉得大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特热闹，然后在一块啊喊进球啊好球啊，哎呀臭球怎么样，就觉得那个气氛特热闹，然后喜欢凑热闹，所以说就跟着大家一起再来看。但是呢，当年也确实是被这首《生命之杯》的曲子给感染了，我记得当时还去买了一张 CD， 上面就是全部是当年法国世界杯的歌曲。那么演唱者瑞奇·马丁呢，也是因为这首歌走红了全球，他在1999年的格莱美演唱会上的演出也是被歌迷们赞为格莱美历史上最为经典的现场演出之一。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先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生命之杯》。 The Cup of Life 来自 Ricky Martin， 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哈。听众一卓一饮留言说，前几天呢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发1998年邓肯和科比一起拍的饮料广告，如今两个人同赛季退役，真的是物是人非哈。嗯，确实想当年呢我也是一个热血的篮球少年哈，特别是当时受到这个灌篮高手的影响，真的是一天不打球就觉得手脚痒痒哈。但是现在呢好像就真的是不太关注这个篮球的很多东西了，所以说现在我的很多反应呢就跟很多姑娘是一样的，诶，这是谁，那又是谁啊？为什么他们打，他们哪来的，哪个队的。话说呢在1998年年初的时候，咱们呢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水浒传》开播了，不久之后呢这部剧呢就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广泛关注，李雪健等人塑造的梁山好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这首歌的主题曲就是由刘欢老师演唱的《好汉歌》，更是让人难以忘怀，气势恢宏的歌词哈，再加上这个刘欢高亢有力的歌声，使得这首歌呢当年雄踞各大排行榜冠军位置好几个星期。那么现在再来看来呢，那一版的《水浒传》已经成为了公认的经典哈，甭管是编剧、演员还是音乐，都是后人难以相比的。那么说到这歌呢，当时我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记得那天哈，在我妈妈单位这个写作业，然后我妈呢在加班，完了之后我作业写完了就没啥事儿，然后一看8点多钟，然后我就给同学打电话。打电话呢正好是这个《水浒传》演完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歌，我就说你用这个电话对着电视机让我听听这歌呗，完了之后我就在这个电话里就跟着唱了起来哈。好吧，一起来分享刘欢的好汉歌。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会走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一二呀，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一路看见往里走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嘿 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嘿嘿呀， 哎呀你儿呀，嘿嘿嘿嘿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声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好汉歌来自刘欢的演绎，出自1998年版本《水浒传》的主题曲。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1998年您在哪儿，在干嘛呢？想对当时的自己说点啥？当然了，刚才我看到有听众留言说1998年还没有出生，谢谢，哇，这样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听歌来聊天就好了哈。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那么当年呢，除了水浒传之外呢，还有一部神剧，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它呢在98年播出了，那就是赵薇等人主演的《还珠格格》第一部。那么这部剧呢，可以说开创了我国电视剧至今都无人超越的收视记录，最高点突破了 65%， 在后来的20年里被无数次的重播哈。那么如今回头看呢，发现《还珠》这部剧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收视率，更是为琼瑶开启内地市场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剧中的几位主演赵薇、林心如、苏有朋、周杰、范冰冰等人哈，其中有一位已经被玩坏了哈。如今呢，大多数都已经成为演艺界的中流砥柱，或者说是表情包界的中流砥柱哈。除了剧集的本身之外呢，《还珠格格》的主题曲由动力火车当年演唱的《当》呢，也是流传甚广。这首歌呢，也是由琼瑶填词，并且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一》融入其中。诗中写道：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下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现在呢，很多人就把这诗缩减为天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就是把中间这一大段都给忽略掉了哈。对应的歌词呢，我们一会儿在歌声当中就可以听到了。而且呢，当时记得有一个特经典的段子，就是开主持人的这个玩笑，电台主人玩笑，就是说点歌的哈，这个好，接下来这位听众点的是当，然后就拿了一锣，当就敲了一声，然后说好，点歌完毕，下一首歌。好，我一起来分享这首《当》，不是一生，是来自动力火车版本。 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向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 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梦想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梦想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潇潇洒洒，策马奔腾，梦想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梦想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当来自动力火车哈，我们的听众萨斯给我们留言说，哎呀，记得那时候我还集过水浒传的卡，到现在我还留着呢。哇，天哪，20年还留着，太棒了，都成文物了。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拍个照发给我们，让我们看一下哈。而且这个卡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当年什么小浣熊干脆面里面的是吧。然后呢，小胖也说后悔没买房，没买房，没买房。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哈，我不要再说了。小果儿也说了，98年我10岁，泰坦尼克号进入中国，厂里影院组织职工观看，我妈带我去的，清楚记得到少儿不宜环节的时候，我妈说低头吃西瓜。10岁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爱情，但往后的十几年里，杰克渐渐沉入海底的面孔在我脑海当中不停的闪现。后来呢 ,3D 公映又去看，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依旧看的是泪流满面。好吧，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推出这部影片的非常经典的主题曲《我心永恒》，来自席琳迪翁的演唱。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1998年你在哪儿，你在干嘛，然后呢想对当时的自己说点什么。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来玩，随时欢迎哈。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留言哈。苍山夜雨说了，98年我结婚了，昨儿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风风雨雨20年了，真的不容易。如今的儿子也15岁了，想说的是谢谢老婆，谢谢自己的眼光，下辈子还选你做老婆。哇，好温馨哈。花落花开他说了，转眼都20年过去了，98年我还在上小学4年级，当时追剧还是还珠格格，真的是好经典啊。黄小仙儿给我们留言说，98年我6岁刚刚上学，为了纪念我第一天上小学，特意让妈妈给我买了红色的美少女书包。那天一早，妈妈给我梳了两条麻花辫，背着个喜庆颜色的书包，美滋滋的读书去了。哇，真的好有画面感哈，略略泛黄的感觉。后面他又追了一条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麻花辫太注目了，班里女同学成为了我的小迷妹，而男同学总是使坏去揪我的辫子哈。那么这个行为呢，就真的是说明大家很喜欢你，你已经成了焦点了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的是在1998年可以说创下奥斯卡奖的记录的影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由席琳·迪翁的演绎。那么在98年4月，这部影片在国内上映，记得当年各大媒体可以说是争相报道，和这部影片有关的新闻是铺天盖地，有媒体人就说，当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电影了，而是一个事件了。大到一线城市，小到没有电影院的城镇，人们都在谈论这部影片带来的震撼，即使是不懂英文的人也能随口哼上一段电影的经典旋律。当年这部影片在国内是取得了 3.7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而小李子也凭借这部影片成为了很多中国影迷心中的最爱。那么98年呢，在影坛上引发讨论的不仅仅是有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对不对，这一类好莱坞大片。那么国产片不见不散在上映的时候也曾经引起大范围的关注。这部影片呢，是由冯小刚执导的影片，讲述的是两个从北京来到美国奋斗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呢，当年的票房成绩是4000万，现在听起来可能不多哈，但是大家别忘了，当时是1998年哈。虽然说呢，它跟泰坦尼克号 3.7 亿没法比，但是呢，影片为后来贺岁档的诞生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当年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孙楠演绎的《不见不散》。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There'll be square 见不散来自孙楠，听众小慈说了，表白小李子，心疼他那个时候呢没有拿到奥斯卡哈。但是呢不错，前两年呢他也是凭借荒野猎人终于是拿到了奥斯卡奖。梅梅姐在微信上也给我们留言说，98年起28岁单位上班呢，后来下海呢自己开了一裱画店。着实佩服哈，能在98年选择这个离开这样的公职下海经商的朋友，真的是有勇气有胆识哈。那么呢大果粒也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是啊，多快呀。这两天呢有朋友还在说，哎，过年咋回啊，我当时一问我就问懵了哈，过年啊，这时候才拿开日历一看，原来真的是不到一个月就要快过年了，又是一年了。继续呢，我们也是向大家来招募各位的翻唱大作，各位呢可以把你的成品音频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听众的翻唱作品，他的名字呢叫做小蜜蜂，作品叫做红尘客栈，来听听怎么样。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蜜蜂翻唱的《红尘客栈》哈，喜爱呢也给我们留言说，98年我8岁，有了我的弟弟，对于他的到来呢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妈妈在楼房坐月子，我在奶奶家住了一个月，有一次我太想我的妈妈，爷爷呢就带我去看了，那也是第一次看到弟弟，对于他的感情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感觉生命当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小生命，很神奇的一种感情。直到现在呢，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的宝宝也已经1岁多了，感觉看到自己的宝宝就跟当初看到我弟弟一样。那不知道现在在看宝宝和在想当年看弟弟的感觉有没有不太一样呢？很多人呢都会把1998年当成我国香港乐坛走向衰落的开端，那一年歌坛呢仍然是以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和黎明他们共同控制的天下哈。十大劲歌金曲奖的最受欢迎男奖是被郭富城给摘走，那么同样也是在这一年，黎明宣布不再领取音乐方面的奖项了。那么同样是在这一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上，陈奕迅和古巨基占得两席，预示着新生力量的崛起。那么还记得当年陈奕迅最火的那首歌是什么吗？天下无双。 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由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之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平时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之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伤，是答你从无伤，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我俩一世庆祝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 天下无双来自陈奕迅。藏玉雪莲说，98年在上中专，一直在子弟学校上学的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我觉得这是好事啊，这个温室里花朵终于要出来见阳光了哈，证明着成长的开始。萨斯又说了，如果说能回到过去，我一定把水浒卡给集齐，而且是尺寸卡面都一样的那种。好吧，这是有多执着哈。群里的朋友也在讨论留言哈，这个佳丽说，我记得98年自己十来岁吧。阿龙哥他说98年刚学的字母歌。字母歌是什么意思？不会是那个 ABCDEFG, 不会这个吧。亚金说98年听 Beyond, 还有就是阿龙哥也说98年学区中小学文艺汇演，参演队伍基本都是在唱歌唱祖国的哈。亚金也说了，还有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别说我真是查了一下，这首歌真的是在1998年出的一张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的一首主打曲，对面女孩看过来哈。真的是我到今天查了我才知道这首歌出自于这张专辑，我只记得这首歌，完全不记得当时还有这张专辑了。好吧，这一期的话题真的是有很多人有很多话要跟我们说哈。那么 记得1998年当时的时候呢，十大劲歌金曲奖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男歌手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但是呢，最受欢迎女歌手呢就没有什么悬念了。那个时候呢，还叫王静文的王菲已经相当火了，那唯一一个可以跟她竞争的就是郑秀文，她呢被誉为梅艳芳的接班人，但是呢，在最受欢迎女歌手的竞争之中，郑秀文还是败下阵来。那么从那之后呢，媒体对于王菲的支持声也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首王菲当年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愿意》。我愿意来自王菲。在1998年，一个不为人知的录音棚中，一个年轻的音乐人正在为自己的梦想打拼。那么他呢，就是未来的巨星周杰伦。那么这一年呢，他也是经历了两次非常沉重的打击。一次呢，他是给刘德华写了一首叫《眼泪之道》，被退回了。另外一次呢，是给张惠妹写了一首歌叫《双截棍》，又被退回了。